记红酒明兰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着票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者是雨夹雪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早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三度，最大相对湿度70%。好，一起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昨日的降水天气对于污染物的清除作用明显，今天的转受低压辐射区的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到三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李琛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路况信息。 好，现在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京承高速北七家庄桥到黄岗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集中，机场高速尾沟路段进京方向是车多，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兴桥进京还有出京的双方向车型是缓慢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在踏青赏花的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去祭奠故去的亲人。中国自古就避讳谈及死亡，但是我们只有真正的了解疾病，参悟生死，才能够更加的珍惜我们的生命，热爱我们的生活，过好每一天。健康加油站为您推出了清明特别节目《死亡如此多情》，为您邀请面对生死感触最多的医生和您讲一讲生和死的故事。在节目的播出过程中，您对于生死有什么样的感悟，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跟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我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但只有了解疾病，参悟生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自由洒脱地过好每一天。 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策划死亡如此多情系列节目，临床医护人员为您讲述亲身经历，还原一个个真实发生的临终感人故事，带您重新认识生命的大结局， 淡然应对，温暖生活。 愿意为人生故事平淡，转眼你已身在生死前沿，虽然不见一丝笑颜，离别你我无法说再见，怎能让思念。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嘉译、王珞丹所主演的电视剧《急诊科医生》的片尾曲。突如其来的意外，长久的病痛，急诊科的医生可能是最早接触患者、离生死最近的医生。那急诊科的医生面对生死，他们有的时候会争分夺秒，有的时候也会无可奈何，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进退两难。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袁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眼中的生死。 首先呢，要欢迎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听众们大家好。 很多人都说啊，说这个急诊科的医生对于生死其实是已经麻木的状态，因为每天接触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真的像很多的电视剧或者说大家所理解的那样，每天都会接触生和死？ 对，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尤其是我现在负责在抢救室的这个工作，我们每天去世的病人会很多，可能是也是在医院里边属于这种死亡率相对很高的地方。 那您还记得比如说一天最多在您手底下逝去的生命大概是有多少？ 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可能24小时有8个病人去世。 有8个病人去世，而且每天都在接触生命的逝去。那会不会让您在接触多了以后发现好像自己对于生死看得没有那么重了，甚至和普通人聊起这个死亡可能会更淡定一些，会这样吗？ 会，因为这个从最开始工作的时候逐渐的这种耳濡目染嘛，当中嘛，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这种就是离别的这种场面，所以呢对自己的这种人生的感悟呢也影响会非常大。 嗯，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看待的这种生死呢，可能跟一些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同学啊同事之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表现得很豁达。 很豁达。 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是经过一个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那么当时也就是说我们称为就是在医院当中称为小大夫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面临这种死亡的病人的时候，当时确实觉得这种心理的这种感情可能很长时间都过不去。也觉得一个这种挫败感，包括这种失望啊，包括这个觉得自己的一些，甚至包括一些悔恨自己当初的一些这种处理啊，回想一些处理是不是合适。 嗯， 那么在这个很长时间都过不去这个劲儿，慢慢的呢，我们可能也逐渐的对一些疾病的这种进展过程啊发生呢，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对一些疾病呢可能预知性更强。并不能说对死亡麻木了，但是我们可能预知的提前知道的更多了，只能是这样。 也就是说有时间去做比较相应充足一些的这种心理准备。 对对， 急诊科有的时候是这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可能这个病人刚刚宣布死亡，下一个急诊的病人就已经推进来了，会不会有的时候面临到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顾得难过，去顾得着伤心？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最夸张的时候，我曾经记得我们同时的时候复苏4个病人，心肺复苏4个病人，我们曾经有一个晚上复苏了7个病人，刚刚这个病人结束又来下一个病人，经常都会遇见这种情况。所以呢在之前呢我们接受一些别的采访时也有人曾经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种工作在这种工作状态下是不是需要老保持一种激情，但是我们这个工作没办法靠激情来支撑，只能靠责任来支撑。如果说靠激情的话，我们第一个有激情，第二个有激情，可能到第8个就没激情了。那没激情的时候你也得去按照程序来处理，所以呢没有机会在感情上面有太多宣泄，可能只能说一切等你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可能慢慢的还会回想一些事情，慢慢的去总结一些东西。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顾不上去回味，甚至顾不上自己的感情有太多的这种波澜，但是回家休息的时候可能这个有点后反劲儿的感觉。 对，是这样的。我们经常的大夫都会回到家里头躺在床上，眼前就跟过电影似的，白天看的每一个病人都要过一遍，这是不由自主的。 很多时候急诊科的医生他们要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生和死，救或者是不救这种有点傻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会困扰他们。中信出版社所出版的《死亡如此多情》一书就记录了北京某三甲医院医生所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不曾后悔。我们急诊科医生见到病人去世的事儿实在是很多，每个病人病情都不一样，家属的表现也都不一样，经历这些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全身瘫痪的孩子，这孩子走的时候才28岁。2008年的一天，我们首次接诊了小宝，当时他24岁。小宝在6岁的时候就被发现患有脊髓肿瘤，后来发展成为全身瘫痪，完全卧病在床也已经有10来年了。 小宝来我们急诊科就诊的时候病情非常严重，有气管插管，严重肺部感染，他当时不能说话，我们主要是跟他父母交流。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小宝的结局只有一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在向他父母交代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父母心里也很清楚。他母亲告诉我们，他知道小宝可能无法完全康复，但他们只是想尽一尽做父母的责任，只是想对孩子尽份心。我们按照他父母的意愿进行了全力的抢救。那次小宝在急诊室住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急诊室的条件不是很好，门口拥挤嘈杂，小宝的父母就这样一直在急诊大厅里守护着他，片刻都不想离开。经过这半年时间的接触，我们之间变得熟悉起来。这次小宝虽是救过来了，但并不是非常彻底，因为这孩子呼吸功能不好，出院之后他家里也买了一台呼吸机，一直由父母在家里看护。大概半年以后，小宝又过来了，还是因为肺部感染，因为长时间插着呼吸机造成呼吸道感染，小宝看起来非常痛苦。这一次他的父母还是坚持尽全力抢救，还好他在我们急诊科待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终于稳定了。之后的两年多内，小宝曾多次到我院急诊科就诊。这孩子非常胖，病情进展使他颈部以下都瘫痪了，不能动，身上的肌肉全都是萎缩的，全都是脂肪，骨质也非常疏松。到后来他翻个身都需要父母的帮助，但是他全身的皮肤没有一处出现问题，可见他的父母平时护理他是多么的尽职尽责。为了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他的父母没有再要孩子，他的母亲还提前退休了，他们几乎放弃了所有的爱好，放弃了一切自己应该有的正常活动，比如外出，比如游玩，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中，我们曾经多次地劝他们是不是考虑一下放弃，但他们一直非常非常坚持，即便他们心里清楚这孩子长不大，而且可能还要耗费更大的精力，更多的钱，但他们从没有改变过想法。他母亲说，小宝就是他活着的动力。我们之间越来越熟悉，也经常听他们讲孩子的故事。他母亲告诉我们，在病情没这么严重的时候，小宝虽然腿不能动，但意识都是清楚的，他脑子好使，自己还经营了一家网店，生意很不错。小宝最后一次来的时间是2011年，当时他的肺部严重感染，严重缺氧，由于平时长时间呼吸道插管，在气管和食管间形成了一个窦道，这些消化道里的东西反流到气管里，这样的感染非常难控制。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尽了全力去抢救，实在没办法，经过两周多的时间，小宝终究还是离开了。因为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们之间都非常熟悉了，彼此之间也都有了感情。在小宝离开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大夫护士也都控制不住和他的父母哭成了一团。作为医务人员，平时我们是不能感情用事的，如果看到病人痛苦，我们就感同身受的伤心难过，那就没办法保持冷静理智的头脑去处理问题，这样做会对救治无益。小宝去世以后，他的父母还时常来医院看我们，他们还说每到有空的时候都会去小宝的墓地上看看他。客观的来说，假如这个病人更早去世的话，不管是对他家人，他本人，还是对整个社会，可能都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选择。可人是情感动物， 一旦涉及到情感，常常很难决断。有些病人，尤其是重症病人，在最开始就医的时候就已经大概了解病情是不太可能逆转的，结果肯定是死亡。但在最开始阶段，即便医生已有告知，家属大多都会说，我们使用一切办法，目的就是能够使病人的生存时间更长一些。随着时间的延续，病人进入持续昏迷植物状态，病人家属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这时候可能就处于一种两难的状态，已经花了很大的代价，这时候该放弃还是继续维持，很难决断。此时医患纠纷的发生率会比较高，尽管从医生的理性角度来说，有些情况从开始就不进行抢救最好，让病人早些减少痛苦去世可能更人道，但医生没有权利做决定。急诊、重症、 ICU 的医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难于处理。小宝的父母虽然为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们看到的是为人父母最纯粹的爱，他们不曾后悔。 这个故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急诊科大夫他自己纠结和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挣扎活动。很多人会说，救或者不救是一个特别傻的问题，医生不就是用来救人的吗？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这个故事当中所描述的这个医生，他困惑了。作为同行，您能理解他的这种困惑吗？ 这个是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在这种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一个病人呢来看病，疾病的因素是其中，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个体来说，他还不能抛开的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包括一些经济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造成对他的将来治疗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其实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很大的这种决定权是在家属手里。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只能说更客观的来说一些话，把一些这种事实告诉家属。我们认为你可以两条路都可以选，但是哪一条路要面对的事情我们要提前跟你说到。如果你选择治疗下去，要面对什么，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啊，包括面对一些困难啊，这些事情我们要跟你说到。如果你放弃的话呢，我们也会跟你说到，我们预估这个病人他可能还有多大的机会，或者说他能够保持他这种生命的状态还有多长的时间，是否能够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单纯从感情上来说，其实医生很难替家里人来做这种决定。我们也曾经遇到一些病人，出于这种经济上的因素啊，包括家庭的因素啊，一些有希望的病人可能放弃掉了，觉得很可惜。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在前不久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21岁的一个小伙子，他是因为一个重症的甲流来到我们医院的一个小伙子，是一个聋哑病人，他确实是非常重啊。当时的情况呢，呼吸、心跳各项指标都不好，都是提示这个病人可能要濒临着一个死亡的状态。当时呢，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家属几次跟我们提出要放弃，但是呢，我们大夫呢，从感情上来说，我们认为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病人，这么如此放弃，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们通过我们的住院医师也好，包括领导也好，都反复的在劝这个家属要坚持，再给几天的时间，再给几天的时间。就经过这些治疗之后，这个小伙到最后活下来了。所以这样的例子也有，和我们也会经常遇到。我们原先的老院长王晨院长曾经说过嘛，这种的医学其实是一种科学和人学的一种组合，我们不能光注重科学，可能还有一些人学的方面在这里面。 人学，这是我们说的这种感情的因素吗？ 对，是一种这种我们讲叫医学人文，这是医学人文的这个学科呢，现在是已经成为这个医学生的必修课。 要求不仅仅会看病，同时我们还要有这种同理心，能够去理解患者，站到患者的角度，是不是？比如说像这个患者，他的家长最后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坚持下来了，这还算是好的。有没有遇到过医生觉得还有希望，但是这个家里由于各种各样像您刚才提到这种原因，真的没有办法再治？ 有很多这样，尤其像在北京有很多这种 从外地转来的病人，他是慕名而来嘛。这样的病人往往到这儿之后，既然到了北京的医院，说明他的这种病情在当地医院还是相对比较重的，处理不了了。那么来到北京医院，那么这种病情在几天之内很难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这时候家属可能这种信心就一下就垮掉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医生第一，我们要对病情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我们是否向哪个方向来客观地告诉这个病人，告诉家属他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如果说觉得这个病人还有机会，我们一般都会力劝他还是要坚持下来。 面对生和死，医生还是会从专业的角度给家属一些诚恳的这个建议。想问问您，在今年已经在急诊科工作多少年了？ 在急诊科已经，我是2006年到急诊科，是12年了。 12年的时间了，这12年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整个从医的经历，都是一个不断的成长。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在急诊科每天都会面临着这种生和死，都会面临着告别。面对生死，你也提到会变得越来越豁达。那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印象中应该还是我在监护室的时候出现的病人。当病人真的是去世的时候，觉得最大的感觉还是遗憾吧，还是遗憾，觉得可能确实是努力过了，但病人还是没有过来。这种时候是一种挫败感，这个对医生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一种感觉，就跟你救好一个病人一种成就感似的，这是一个相对的。很多医生在这种成就感中都很难自拔出来，非常的这种热衷于这种成就感。但是往往这种疾病的这种过程呢，它不像你想的那么理想，所以挫败的时候多，成就的时候少。 挫败的时候多，成就的时候少。那这个挫败感如果伴随着医生，是不是对整个自己的这种心理甚至工作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怎么去调节它呢？ 这个医生这个行业，它往往是在一个不停的学习过程当中的，只能说你对一个疾病加深它的了解。如果你遇见这么一个病人在你手中经过一些治疗又去世了，那么往往可能回过头来再去查一些东西，相关的一些资料啊，一些东西，看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病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到下一个病人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有可能在你的这种治疗上会有一定的改善。说起来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状态，但是很多疾病其实并不像这么简单。如果说真的是每一次治疗都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这种治疗上的提高的话，那可能这个疾病就很快就容易攻克了。但是往往有一些难点上，到现在也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说一直都会存在着这种遗憾。 一直都会存在遗憾，所以不断的这种学习。 对， 也希望医生的成就感以后会越来越多，这种挫败的时候越来越少。很多的患者把自己的亲人朋友送进急诊室的时候，其实都是抱了所有的希望在这个医生的身上，都是希望送进去能够平平安安的推出来。我们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医生救不活这个患者，是需要出来和家属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的。那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挺难的？ 是这样的，就像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在医学生培训的过程当中一个课题，这个叫做医患沟通。而且现在这一项呢已经纳入到这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考核当中去了，是其中考核的一项。我们这个医患沟通呢，它是有技巧，应该说大部分的病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他的死亡要一定的预知性，所以我们会提前呢会跟家属有一定的沟通，让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包括做一些物质上的准备。这样的病人来说呢，沟通起来相对的很容易一些。但是我们在急诊科，尤其在抢救室，往往会面临着一些猝死的病人，尤其是这种拉到抢救室就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病人，这样的病人是确实是很困难的。家里人呢遇到这种事情肯定是不会接受，但是呢我们其中有一项，就医学培训当中其中就有一项叫做如何告知坏消息。我们就要跟家里头有一定的这种包括从这个言语上啊，包括态度上啊，包括这种手势上啊，可能都有一些讲究来 让家属逐渐的来接受这个事实。很多我们遇到的很多年轻的猝死的病人都30岁左右40岁了，这样的病人确实是很难办。 所以说其实跟患者去沟通这个坏消息也是现在纳入到医生的这种职业培训当中，这是不是其实在您的从医经历当中也看到这是一个进步，从最开始可能更专注于医学本身，到现在更多的这种人文纳入其中了。 对，这个是人文的这个东西，向来大家是越来越看重。医学生里边常常流传着这句话嘛，偶尔去治愈，时常去帮助，常常去安慰。就是说作为医生来说，我们能够真正去处理的疾病，虽然现代医学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真正能够去处理疾病还是少数。我们在这种现代医学上还远没有达到说这种胜利的这一天，所以我们更多的事情，可能更多的东西还是在于人文上面。真正的疾病，我们是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减轻痛苦啊，包括心理安慰啊，包括这个延缓病程啊，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这些事情，但最终的结果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能逆转这种结果的这种。 可能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医生面对患者的病情真的会束手无策，但是可以在心灵上，可以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帮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袁主任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急诊科大夫眼中的生死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会邀请袁主任和我们更多的分享急诊科医生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们遇到的一些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马上回来。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起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林。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意，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如

能不能够起死回生。但其实我们的医学真的现在能做的非常的有限。电视剧《急诊科医生》，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哈？ 我看过几集， 也看过这个电视剧， 没有太多时间。 这个《急诊科医生》电视剧其实挺长的，但是其中有两个场景让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就是张嘉译所扮演的这个急诊科的主任，他在抢救一个孕妇的时候，这个孕妇就抓着他的手，就跟他说：“说医生，一定要保孩子，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你不要管我，一定要救孩子。”这个张嘉译就跟安慰这个孕妇，就跟他说：“说你放心，大人孩子都会平安的。”出来了之后呢，这句话就被他们科室很多的同行，甚至另外一位这个科室主任去诟病他，说不能够跟患者下这样的保证，如果真出了问题，谁来做这个保证？ 当然了，因为在这种医患关系下，我们的大夫可能说话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棱两可，甚至有的时候让家属觉得不知道这个听了半大夫说了半天也没听着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是呢，也是要看情况。我们就像我们之前要提到的，像我提到那个病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很坚决。如果在家属都想放弃的情况下，你再不坚决，那么这个可能这件事情就直接就放弃掉了。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宁可跟他去说，我们觉得这个病人能够活下来，我们觉得让他去坚持，哪怕真的是最后这个病人的结果并不好，我们认为谈不到责任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沟通的问题。家属他会充分的理解你当初跟他说这个话是出一个什么心，出一个好心的状态，是出于为他来考虑的状态。我还曾没有遇到过一个家属因为这个事情来回过头来找到我们。当然了，这个事情是在你对这种疾病有一个客观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你不能任何的病人你都去跟人家去下这种许诺。但是我们在判断之后，我们认为这个病人是可以尝试的，或者是在我们衡量之后，他们所付出的东西，包括经济上的代价，包括家庭上的代价，是值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很坚决的去力劝家属，我们认为这个病人他会有一个好结果。 所以说像电视剧当中遇到的这样的情景，如果像您这样的判断，通过医学的这种专业的角度觉得他能活，您可能也会给出这样的保证，您放心， 对， 都没问题。 对，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跟他说的这个话并不是说你跟他签了一个生死状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很多的事情是在于你对病人的一个鼓励，对患者家属的一个鼓励，这种鼓励对患者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你给了他这种鼓励之后，他对后面的对你的治疗的配合，家属对你治疗的配合都会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改变，他就不会处于一个很消极的一个状态上。往往这种积极的配合治疗以后，还确实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患者对于生的这个希望，有可能就是因为医生的一句话而被点燃的。 对，有很多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场景呢，其实在这个急诊科医生当中，当时也是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热议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位老人来就诊，这个老人呢，孩子因为医疗费的问题，当着老人的面起了争执，谁都不愿意去负担这个老人的医疗费，这个老人非常的伤心，说自己不治了，自己要走。下面我们也通过录音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样的一个片段。 哎呦，你可算来了，叫你们打电话来一趟那么费劲呢。 没事吧，大妈？这怎么个意思？我打车好几十过来了，你着什么急呀？你叫我过来干嘛？ 不行啊，这妈怎么回事啊？哎，你怎么每次都大惊小怪的？我这还有事儿呢， 没、哎、有事就电话你说行了，妈不就来看个病吗？ 你看 能不能小点声都？ 你说说，妈妈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说说。 医生说，咱妈得的是癌症。 啊？癌症？ 嘘，叫你们来不就商量了吗？我也做不了主啊。 不是，你能做主啊？ 哎， 你看。咱妈跟你住啊，还照顾你们，是不是？所以你能做主啊？再说你是女儿，女儿跟妈亲啊，对吧？你可以做，哎，你也可以做主，咱妈也跟你也亲呢，是吧？ 大哥 啊，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就是 家有长子，主事一人，哎，这碰到事儿了，你不担着谁担着呀？ 你这叫人话吗？啊，我是老大不假，就我活该啊，没生你们啊？啊，咱妈先生谁后生谁？他跟我商量了吗？没有吧？哎，不是，大哥，你说这话是对啊，你是老大，你就活该。 别在这说废话，老太太现在病了，你就说怎么办吧。 那我怎么办？你问他们怎么办？大伙儿商量。 我怎么知道啊？ 老四， 老太这事儿你得负责任。 我负什么责任啊？ 老太太是不是住你那儿的？是不是天天在给你看孩子呢？啊！干活的时候你想起老太太了啊？老太太病了，要用钱了，你把这事儿都推到我们身上来了。 你们说这话没有没良心？怎么是给我看孩子了？你们都是从那里蹦出来是吧？当初没给你们看孩子吗？ 好了，小点声，小点声，还有别的家属。 医生，我想问你，你就敢保证这个癌症就能治好？ 你给我找一个能保证癌症治好的大夫来呗。 保证你治不好，你还治什么呀？这不是浪费我们钱吗？ 哎，老三，你总算说的一句话，我赞成啊。问你，哎呀，既然治不好的话，这不浪费钱不说，关键是咱妈她遭罪，又化疗放疗，你多大岁了？她老太爷受不了。 阿姨，你怎么下床了呀？阿姨， 你们好意思吗？丢不丢人呢？ 你。 什么？我不治，我回家。 你不治？ 我不治了，行吗？ 啊！阿姨，阿姨，阿姨，您得回去，你不能在这儿待着，好不好？我给您治，我去给您申请基金，我们医院有基金，基金不行，我自己花钱。阿姨，你不能走。 阿姨死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你都看到了。 阿姨，不哭。 不治了。 当时播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微博上进行议论。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大夫呢，大家伙是分了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呢是说这个孩子非常的善良，要给他点赞。还有一部分人说呢，这是年轻医生太过幼稚的一个表现，说所有可怜的患者，如果你都自己去掏钱的话，掏得过来吗？这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可奈何呀？对于医生来说，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作为电视剧嘛，我觉得宣扬正能量肯定还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在实际操作当中也很困难。作为我们的医生，尤其急诊科医生来说，收入也不是很高，而且我们面对的这些病人呢，往往一些没有救治能力的病人，他还更多的集中在急诊科，所以我们面对的这种矛盾可能会更多。在这个情况下呢，总会有一个取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够帮助你到什么程度。包括我今天刚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病人家属在那边一直拦着我，就谈到治疗费用的问题。后来他还要做一个募集一些治疗费用，那我说这个方式可以，我们也会支持你。你需要什么资料啊？包括我们来证明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的医生护士都可以在群里转发，朋友圈里转发。你要说完全理想化的，由我们来承担这种医疗费用，确实从医护人员角度来说，这个也不太现实。只能说尽力而为，只能是这样。 在日常的时候也会遇到像这样为了医疗费发愁的这种患者。 对，很多很多。 您是从一个年轻大夫逐渐成长起来的，比如说处理这样相同的一个事件，是不是年轻的大夫和有年资的这种大夫，他的处理方式也真的会发生一些不同呢？ 对，是这样的。这个自己的体会呢，在年轻大夫的时候可能更注重一些这种技术上的因素，病的判断啊，用药的准确性啊，包括一些这种治疗啊的是不是对啊，这些判断上面可能更主要是在这个方面上。但是实际上在医院这种工作呢，当你把这个工作干了很长时间以后吧，你会觉得一切能够回到你最开始的那种状态，就是最初的那种不忘初心吧，那种状态上。那你当初当医生是为了什么？所以呢，你现在认为很多的条条框框，或者包括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啊，阻碍了你在一些这种治疗方面的一些这种作为。你在这个事情上可以考虑一些变通，不忘初心嘛，你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达到你的目的。任何的情况下，这种我觉得在即便是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它也不可能任何的医疗设备、医疗的技术条件都在等待着你为你服务的。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一个人这种能力的时候，去考虑想一些其他办法的时候。只要把问题解决了，我觉得都是好办法。 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而且是不是这个随着年资的这种增长，经验的累积，更多我们医生会看到的这个患者不仅仅是这个疾病了，像您刚才说的患者的家庭条件，他的经济承受能力，是不是都会综合考虑在比如说您对他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当中？ 对，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肯定要全方位的考虑的，不可能说单纯从疾病的角度来考虑，这就是一个，如果是作为年轻大夫，他可能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他还是在这个对于疾病的理解还不够深刻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些事情了。但是你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他后面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家属感情上的问题啊，经济上的问题啊，这样都要跟他考虑在内。 我有一个做急诊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他最害怕值的是夜班，他说夜班第一是熬夜，这个辛苦先不说，他说最害怕的就是晚上的病人，他说一般晚上这个点能送到医院来的病人基本上都是比较危险的，实在扛不过去了才会在半夜来医院，所以说这个时候面对死亡的这种可能性可能也会比白天高很多。 对，是这样的，尤其对一些这种心脏病啊或者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啊，他们这种发病的时间有的时候在后半夜啊，那凌晨的时候会很多，夜班的时候因为他在医院的整个的这种医疗资源还没有完全的这种启动的情况下，靠他来说还是很孤立的，他能够解决他害怕来一些非常重的病人，而且又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夜班的问题就在于人员少，人员少了以后，这个一遇到这种重大抢救啊或者多个抢救的啊，他就很忙乱，那个时候就不如白天的时候有很多人能帮助你，这个时候你心里还很有底。在夜班的时候，我们现在年轻大夫他们每天都心惊胆战的，这值夜班的时候都很心里都很打鼓， 心惊胆战的过了一夜是也是害怕接到这种比较棘手的患者。 对对对，作为急诊的这个抢救室往往是最后一道防线了，这个病人不可能再去别的地方了，这是最重最危险的病人，他可能在一些处理上面是争分夺秒的，他们也是出于这种一种责任的这种压力在这里面，他觉得哪怕耽误一个小时耽误两个小时都觉得这种责任重大，所以这个压力是可想而知。 这个患者的生命其实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就已经担在了自己的肩上。 对，是这样的。 除了值夜班，很多的急诊科大夫都说面对别人的生死可能每天都在经历，最害怕的可能就是面对自己家人的这种生死离去，尤其是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陪在他们的身边。 这个例子就很常见了，我的同事我的一个同事就是亲身的例子，就在前几天的例子，他跟我同时在抢救室，那么他值班的时候他父亲就来抢救室了，那么来抢救室经过一宿的治疗都没有明确的好转，他第二天查房的时候他父亲就在他身边上着呼吸机，你想他这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要坚持着把房查完才可以，所以这个对他的压力这简直就是，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说在这种条件下肯定我们要肯定是科里啊或者同事之间要想一些办法了，那么我们来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包括我个人也是，我也是在这个值班的时候，我还是在产房里生孩子，在我院里生孩子，我在那儿值班，然后产房给我打电话，然后说你爱人这个在产房里，对，不是，他在产房里疼得不行了，哭得不行了，希望去陪一陪。后来我说这还现在还过不去，还要接待探视的家属，等接待完探视家属之后才能去那边去陪他，都是往往这个都是一些亲身经历了，但没办法，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说医生有的时候可能最亏欠的不是病人，反而是自己的家人，因为在家人和患者同时需要你的时候，可能医生出于职业的考虑没有办法先顾及到家人这边，可能更多的会留在患者的身边。 对，是这样的，这个是责任的所致嘛，这个没有办法。 今天呢是清明节，在清明节我们和大伙儿来谈论关于死亡的话题。中国人都认为死亡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事情，都希望自己永远不要接触这个死亡，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避免它。那作为一个医生你也说了，看多了这种生和死之后也会变得更豁达一些，那如果面对生死的话，您跟大伙儿来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它，能够让他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我觉得呢，因为看到这些病人，包括年轻的也好，岁数大的也好，我们接触的最年轻的十几岁的病人都有去世。我觉得这种死亡是一个人的这种 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个是只不过是一个这个时间的问题。那么人呢，现在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还不能逆转这个结果，所以呢当这个结果不能逆转的时候，迟早有一天会到时候，我们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更应该珍惜现在的这种生活，珍惜这种眼前的这种生活，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就把现在的眼前的事情做好。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去消极的对待这个疾病，并不是说您查出某一个病来都不去看，都在那等着，这个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疾病发生了，我觉得就是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当这种疾病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接受这种结果，好好的享受现在的生活就可以了。 嗯， 我们曾经也看到那个书上写过一个例子，就是国外的有一个医生，他自己发现了一个胰腺的肿瘤，因为他的同事还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刚刚在那个当时提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能够他使他的这种生存率提高30%，但是这个医生呢断然拒绝了这种方法，他就是踏踏实实的回家待上了一年多的时间，把自己想要干的事情都干完了，然后呢很高兴的跟家里人相处了这段时间，很从容的就过去了。也许你做了这种治疗之后，可能能够延长你一段时间，比如说延长了几个月，延长了半年的时间，但是呢这个时候往往人要有一种选择，可能在这个事情中国人可能不像国外人这么想的这么 豁达， 对，想的这么豁达。一方面是要牺牲你的生活质量，一方面就来保证你的生活的长度，就时间的长度。国外人可能更注重的是质量，不是注重这种长度上。所以我觉得对于死亡来说，如果它不可避免的时候，就坦然接受。 不可避免的时候去坦然接受。现在我们的医学逐渐发展，也有缓和医疗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了，而且我们也提出了健康是要关注我们生命的全周期，其实是从出生到死亡，这是都在我们这个健康的范畴当中了。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能够更好的去认识死亡，了解死亡，然后珍惜我们现在的每一天。节目最后呢，也想问问您，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患者去急诊科进行抢救，作为家属或者作为患者如果在有能力有条件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我们做出了哪些准备，能够帮助医生在抢救的过程当中节省时间，节省这种比如说沟通的成本，也一些小的技巧可以提示给大家。 如果是抢救这个事情是这样，我们在抢救当中，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到我的抢救室，是处于一种抢救的状态，那么我们在抢救当中，我们最希望的还是在第一个时间能够了解患者相关的一些病史的情况，包括服药的情况。这个对我们的抢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往往有很多的家属他不清楚这个病人既往的病史和这个服药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疾病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的细节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遇到的一些病人很麻烦的一点，就是往往是独居的这些老人，这些老人来了之后没有人在他身边，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我们就要从头到脚的去筛查。如果这个家属或者说哪怕有一个保姆来陪护他，他知道整个发生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这个对我们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既往的病史、服药史甚至这个过敏史，我们最好能够及时的提供给这个医生。 对， 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让我们用急诊科大夫余英说过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人的生命从诞生到鼎盛，到衰落，到死亡，就像自然界一样，也有四季。只不过生命的四季不能轮回，每一个人都逃不掉死亡，所以我们现在才要好好的活着。 愿意为人生故事平淡，转眼你身在生死前面，虽然不见一丝笑颜，离别你我无法说再见。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出死亡如此多情系列节目。